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集，四级事故。龙申虽然没有当场拒绝，但在冬至看来就是婉拒了。他有点失望，又有点被拒绝的难堪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龙申没给他多少回应的机会，转身又走到坑边查看。何玉拍拍冬至的手臂， 哎，老大说的对，你先养好伤再说，这次的事情不要多想，奖励方面我会尽量帮你申请的。 冬至想要牵动嘴角回应，身体却疼得连点头的力气都提不起来，眼皮越发沉重，耳边传来何玉跟老郑说话的声音，模模糊糊，像隔了一层玻璃，怎么听都不分明。 张行， 冬至蓦然想起还被安置在半山途中的女孩子，老郑似乎听见了，又安慰他几句，冬至脑袋一歪，终于彻底昏睡过去。再后来的一切善后事宜，再与他无关。 世界清静，也许梦里有龙。 薄薄的眼皮首先感应到光线，明晃晃刺眼的感觉随即传递到大脑。冬至睁开眼睛，入目就是一束粉白色的桔梗，玻璃瓶里装了一半的水，折射出下面的花枝，天空般澄澈明亮。淡淡的消毒水味道在鼻尖萦绕，病房很安静，除了冬至以外还有另一张床，不过上面是空着的。 特意给你找的双人间，条件不错吧？ 熟悉的声音伴随着推门而入的动静传来。 老郑， 哎呦，恢复的不错啊，没失忆啊。 他手臂上还打着绷带，张嘴就开玩笑，跟那天对日本人横眉立目的样子截然不同，后面还跟着一名女性。 这是王警官，叫王姐就好，她就是那天在山上跟我走散的同事，听说你光荣负伤，特地过来探望，没想到赶早不如赶巧，正好赶上你醒来了。 冬至想坐起身，却被王警官按住。 哎，你躺着吧，大夫说你有脑震荡，得多休养。 难怪还有些晕乎乎的。冬至抬手要揉，却发现手臂上还插着针管。 老郑，你没事吧？ 哎，没事，跟你一样，骨折了，不过没啥大碍。 什么没大碍？明明内伤不轻，医生让你躺床上的，谁让你到处乱蹦 的？哎呀，躺不住啊，闲得慌。 医生很快过来，大致检查了一番，帮冬至拔了针，交代嘱咐。 你肋骨骨折还有轻微脑震荡，但是呢都不算严重，主要呀要静养，没事别乱走啊。身上的外伤伤口护士会定时来给你上药的，消炎药也得记着按时吃。 对比不听话的患者老郑，乖乖点头的冬至更让人喜欢，尤其还是个白白净净的帅哥。中年女大夫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，这才在冬至窘迫的目送下笑着走了。 虽然没什么大碍，不过你要不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呀，免得他们担心啊。 我是独生，爸妈前几年车祸就去世了，家里面也没有什么走动的亲戚，我就不麻烦他们了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大碍。 冬至的语调很淡定，但听在旁人耳朵里总有些不知如何接话的语塞。冬至没让这种尴尬的氛围弥漫开来，很快就开起了玩笑。 对了，老郑，王姐，我因公负伤，这几天是不是有免费的伙食福利啊？ 当然有，不仅伙食免费，住院检查也都组织全包，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。 老郑打开食盒。 啊，你王姐给你准备了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山药粥、排骨汤，嘿嘿，不错，以形补形，下次来个猪蹄儿啊，嘿嘿。 这话又引来王警官一顿白眼儿。排骨汤一喝就知道不是外头店里做的，加入胡萝卜和玉米之后的汤呈现金黄色泽， 入口更是香甜，汤里还有几块猪软骨，早已浸染了玉米和胡萝卜的甜味儿。东芝尝了一口，忍不住称赞：“ 这汤真好喝。” 王姐，我自己熬的，好喝多喝点，明天还给你送。 东芝的乖巧和绅士，彻底激发起了王警官的母性。看东芝的眼神，甭提多柔和了。老郑露出了羡慕嫉妒的表情：“ 咱俩同事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你给我送过汤啊。” 12年前不是送过吗？被人倒厕所里了。 不是你这你。 东芝听出二人之间不同寻常的暧昧，低头默默喝汤吃肉。东芝胃口不错，一气儿就把汤和肉都喝完了。自己的手艺得到了捧场，王警官高兴极了。 明天你还想喝什么？王姐给你做。 王姐的手艺做什么都好吃，再来一份排骨汤，我也能全部解决掉。 王警官被东芝看得心都快化了。 明天给你炖个老母鸡汤吧，你要是愿意，以后王姐就认你当干弟弟，回头伤好了就把你领家去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 老郑在一旁悠悠暗讽：“ 大了10几20岁，还好意思当人家干姐姐？ 老娘未婚又不显老，当姐姐怎么了？总比你一张老橘皮脸，别人喊你哥哥都得先吐一吐。” 东芝想笑又不敢笑，看老郑被怼得灰头土脸，落荒而逃。王警官离开之后，老郑才重新晃荡进来，嘴里嘟嘟囔囔的抱怨：“ 哎，这老娘们烦死了，下次有他在我就不进来了。” 老郑，青春尾巴不等人，赶紧抓住啊。 老郑瞪了他一眼，半晌之后反倒自己泄气下来：“ 你不知道，当年他给我表白过，被我拒绝了，后来他就看我不顺眼，处处挑刺儿，我哪里还敢说什么，那说了不是要被他笑死吗？” 这你就不懂女人心了吧，人家要是不在意你，又怎么会处处针对你呢？分明就是看你不主动才不痛快的呀。 你说的头头是道，那你自己咋还没女朋友呢？ 扎心了，老铁。 东芝转而问起自己更关心的问题：“ 何玉他们呢？”“ 早就走了，昨天清晨你昏迷过去，龙局把你背到半山，我们坐车下山的，当天下午他们就离开了。” 听见自己被背下山，东芝眨眨眼，没顾得上体会这其中的含义，他很是惊讶。 何玉不是还受了挺重的伤吗？ 老郑抹了把脸，脸色有点沉重。“ 哎，没办法，这次事情有点严重，他们得赶回去处理汇报。”“ 我能知道吗？”“ 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长白山上埋了条龙，但龙已经死了许多年，前阵子传闻山上有些异常，我们也没跟龙师的事情联系在一块儿。这次龙师突然复活，虽然最后被镇压，但也算是一次4级事故了。更麻烦的是，谁都没想到龙师下面竟然还有一块石碑。”“ 做什么呢？”“ 碑他们也带走了，初步推测这块石碑应该有特殊作用，而龙师很有可能是被用来镇碑的。”“ 也就是说，前行夜叉的幕后指使者很有可能本来就是为了毁掉石碑。”“ 不错，在石碑破碎之后，那些前行夜叉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凭空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至于那帮日本人为什么会得到龙师的消息，现在我们也在追查，之前留他们一条性命也好，现在才能寻迹查出更多来。不过这些你就不要管了，那知道多了平添烦恼，先好好养伤啊。”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